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埔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2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89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蚊，跌7.4；阿里巴巴197.5，跌3.5；美团点评135.4，系跌3.5；友邦保险64蚊，跌7.5；盈富基金23.45，跌2毫；中国平安75.95，跌2毫；港交所271.2，跌1.2；小米集团12.14，跌2.8；建设银行6.06，跌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2，瑞士法郎8.021，澳元5.154，加元5.629，新西兰元4.807，欧元8.50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9点，升148点。港金现价报1579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27美元，卖出170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咧，交通系繁忙。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美孚新村。最后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丽景山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丽景山路近住马嘉烈医院一段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猴仔啊，自从你风之卜介绍咗书之后咧，我唔系中意咗睇书，我中意咗听你讲书啊。 咁你想点啊？ 啊，呢度有本书，你可唔可以帮我睇咗佢之后讲翻我听？ 吓、 啊， 唔争在，搭单啦、啊。 哎，咁不如搞大啲啦，各位听众，如果你都有啲书咧想曾志豪讲俾你听嘅话咧，欢迎网上留言互动交流。 详情记住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阿天啊，你想我讲咩书啊？ 阿母，阿仔收咗啲情书，你讲俾我听，我咪唔算偷睇咯。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有请淀粉质大法治疗失恋大师。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

无谓勉强自己拥抱那种的自由啦。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渐刻在他面容，学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治愈疼痛。新一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心血后看痛。当青春不够用，吹一片轻熟风，转眼智慧满身，路上步步有风。妙明淑女爱过每一关，携同华丽业绩单，每日拼搏拼搏，貌似过得灿烂。夕阳伴你站，随意拍，羽毛会黄昏，心里泪就泪，逃避那孤单。妙明淑女唱住吧， 这首新歌的主角呢都是选择花多些时间一个人。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一岁一岁那么重。 人生有很多的选择的，这首歌的主角选择了一个人学习怎样去独立。至于跟住下来的这一对的组合呢，他们的成员之一 Sandy 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到一个人学一下断舍离啊等等。清空下自己的思绪，发觉咦自己有一些新的能力，有这个新的信心，就是填写广东歌词的信心。他是 Perse。 Just say 随着扩张，购买如大疗与性一样，除掉寂，除掉恶，幻想拥有快乐，掏空心灵放纵，除灵魂塌下已失住要暂停， 从何时胡乱不冰封，汹涌声势听好结呼应， 到处缺氧只得哈。 嚟自 JW 嘅新歌啦，歌名叫做《轻熟女》。跟住我哋有 Perse 有个你新嘅派台作品。讲嘅就系我哋呢个嘅环境，环境面对嘅好多嘅浩劫。而呢啲嘅环境浩劫，除咗系天灾之外，更加多嘅就系同我哋嘅社会问题一样，源自嘅系人祸。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热线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难见你就是太平。 We gotta live it up。 都有好重嘅末日嘅无力感嘅。跟住我哋有 Perse 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无穷》。跟住我哋有冯允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市民午饭时间在中环一带聚集，有人走出马路，警方多次举蓝旗警告，警员在环球大厦通往力山大厦和交易广场的行人天桥上截停多名市民，之后带走至少十几人，他们双手被绑上索带，由防暴警员押上警车。大批警员又在置地广场德辅道中对开戒备，有人高叫反对警方和反修例的口号。警方表示，北大街一带有人群集结和叫嚣，其后突然走出仍然有汽车行驶的北大街等的马路。警方多次警告人群翻翻行人路，部分人拒绝，继续占据和堵塞马路，包括皇后大道中德纪立街一带的行车线。有人将垃圾桶和雪糕桶等大型杂物放置在马路中心，有人在车龙中穿梭行走，甚至向警察投掷水樽等的杂物，警方使用胡椒球弹制止。网上有人号召由旺角游行到尖沙咀中楼，反对立法会通过国歌法。下午两点几，有人由旺角朗豪坊沿弥敦道前往尖沙咀方向，人群一度在马路上行走，警方在弥敦道和登打士街交界举起黄旗。有人在旺角朗豪坊内高叫反修例口号，呼吁现场人士去弥敦道，人群其后沿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前行。警方较早时在弥敦道近长沙街截查几名年轻人，并带走他们。有网民发起中午在港岛多区游行，警方在多个位置大规模截查在场人士，每批至少几十人，包括在修顿球场外、利源山道、波斯富街等，部分人获放行。在铜锣湾轩尼斯道一间镖行外，几十人在截查之后被带上旅游巴。警方早前在利源山道截查过百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过程超过一个钟头，要求他们坐在地下等候，由警员要求等候上旅游巴的人停止使用手机。另一批人转到崇光百货附近路口聚集和高叫口号，警方在崇光百货对开和渣甸坊举黄旗驱散，并要求在场记者后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监警会早前发表的报告当中提到，检讨在大型行动中如何为记者提供协助，和检讨警方是否需要和传媒共同草拟工作守则。保安局已经成立专责小组，由保安局局长亲自督导跟进各项建议。在立法会会议，民建联的黄定光表示，有些网上媒体会对一些问题造谣、颠倒黑白，甚至煽动，他询问当局会不会规管网媒。曾国卫说，目前媒体并非完全无监管，传媒机构亦都要遵守一般的法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过往的确出现过鱼目混珠的情况，警方曾经找到一些假记者证。他说，警方和传媒都要思考怎样让专业和真诚采访的记者可以在安全和不影响警方执法下进行采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6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96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19.2跌6.2，阿里巴巴197.4跌3.6，美团点评135.3跌3.6，友邦保险63.95跌8毫，盈富基金23.45跌2毫，中国平安75.85跌3毫，港交所271.1跌1.4，小米集团12.06跌3.6，建设银行6.06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8，人民币7.15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9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5,790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13美元，卖出1,70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单封路啦，喺荃湾嘅海兴路因为有工程，咁而家海兴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嘅慢线咧系封闭嘅，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上荃湾路，龙尾去到近葵青路。就喺荃湾嘅海兴路因为工程，而家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嘅慢线封闭，咁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落大涌道回旋处嘅交通就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葵青路。之後同大家跟進一啲公共運輸服務嘅安排。咁喺港島因應道路狀況咧，而家電車介乎上環街市，即係西港城總站至到天樂里之間嘅來回線，以及係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都係暫停。而較早前咧，部分嘅港島過海同埋機場巴士路線服務咧，都曾經需要改道行駛嘅。而家呢一啲嘅巴士路線交通都係恢復正常。咁另外提提大家咧，由於公眾活動，中環至到銅鑼灣以及係旺角一帶嘅交通咧，或者會受到影響。咁揸車嘅朋友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保持忍讓同埋小心駕駛。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近住隧道入口一帶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交通都係暫時正常。最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日嘅苏导，我喺电话旁边咧有一位香港嘅独立唱作人啦，佢系 I Hello Eric， 你好啊！嗱，上次咧就喺就揾你上嚟咧，就系介绍咗 I 啦，系啦呢一首嘅歌啦，咁嗰首一首好短嘅歌啦，系啦，咁然之后嚟到今次咧呢一首新歌咧，就去翻一首平时最初大概三分零四分钟嘅长度嘅作品啦，咁样。喂，我想同你讲，我好中意成个气氛啊！ 多谢你啊，多谢。 系啊，呢首歌叫做《若有若无》嘅，系啦。 嗱，呢首歌咧，其实就系我自己作曲、编曲、唱同监制嘅。咁我今次揾咗个词人咧，就叫陈尖啊，佢一位仲系读紧书嘅大学生，好叻嘅大学生。咁我哋其实由我一开始俾佢听个 demo 嘅时候咧，佢已经即系我哋有共识咧，就系想写一啲比较黑色幽默嘅感觉嘅。咁而同时间，我哋可能对社会上发生嘅嘢、周遭嘅嘢，其实大家都好入骨啊，即系好多嘢潜意识已经好想表达出嚟、即系我同佢可能对啱啱可能有。上年半啦，到而家一路以嚟，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觉得我哋住紧嘅环境都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亦都系荒谬到一个我哋唔识点样去面对，有少少呢种感觉嘅。咁同时间，我哋亦都觉得有一部分嘅人好似坐视不理，或者系杀到埋身，但系只要你仲系唔烧到我咧，我都系冇嘢嘅。我哋有少少想用呢一首歌去唱俾嗰啲人听咯。 OK， 即系好似抹走晒你嗰啲，你啲眼攞嚟做咩？你都唔会睇嘢噶啦，你啲耳又闩埋咗噶啦。 俾我啦，你唔要噶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见到，譬如就算你嗰个 music video 入边都即系有啲角色，即系佢好似只眼系冇咗啊，咁样系有一种几灵异嘅 feel 嘅。但是你 feel 到即是那种其实现实的世界还恐怖过灵异的世界这样咯。 绝对是绝对是。 但你想表达因为这个世界那种光怪陆离呢，我想很多人都有共鸣的。但譬如你去到写那个方向啊等等的时候，还有那个编曲的方向呢，我是觉得很 theatrical 的。 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跟不同 media 去合作啦。呢首歌我会话放咗一啲真係我幻想住舞台嘅元素嘅。即係一路唱我係会諗到一个好戏剧性嘅效果啦，同埋就係喺歌词上面呢，陈尖亦都用一个好冷酷嘅手法去写呢，令我喺演绎起上嚟嗰陣可以有一个好大嘅 dynamic range。即係平时我会话一般冷酷可能个情绪起伏未必可以玩到呢个咁阔嘅 limit，但係呢一首歌我觉得要用呢一种形态先可以表达到出嚟 囉。OK， 同埋呢我见到呢喺你嗰个 credit 上面呢有一个几有趣嘅一栏嘅。咁就係首先混音啦，同埋有一个叫音响设计。咁你就邀请咗阿 Michelle 去到同你合作。 系 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岗位嚟嘅咧？其实， 本身一开始我就揾佢帮我做 mixing 啦。咁我之前就参加咗一个音乐嘅 workshop， 就识咗 Alex Fong 啊，冯康明。咁佢就听完我呢一首歌咧，佢就俾咗一啲 comment， 我就觉得可能怎曲啊编啊已经够精彩，但系点样可以画龙点睛咧？咁佢就 suggest 我不如试下加一啲sound effect。即係例如你聽到一啲人聲會啲嗡嗡嗡嗡嗡，或者係一啲特別嘅聲效啊，咁嗰啲就係我同阿 Mayo 一齊去度嘅嗰啲位置，即係已經係多於 mixing 上，你都可以當係一個編曲嘅部分啦。 係 係啦，即係想就係、是、想令佢個荒誕感更加強啊。 咁同埋咧嗱，因為我見你咧，即係除咗首歌啦，咁有個 music video 之外啦，咁其實你都延伸咗有一個 project 嘅，咁你有一系列嘅相咧，咁就係個 title 叫《我們的》。若有 underscore， 若无 underscore 啦， 系 啦，咁啊有一系列嘅想就揾咗你身边一啲朋友，就系、是去担纲去到拍摄咁样嘅，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 project 系点噶？ 其实咧今次我系同成个三尖八角啊，即系今次影像团队咧，佢哋就一齐开会倾啦。咁我哋就觉得，其实若有若无呢一件事，唔系单单发生喺我呢一首歌入面，而系佢觉得若有若无呢一个状态好吊诡嘅，系好似有好似冇，但系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啲感受。咁所以咧，我哋就话不如我哋揾一堆我嘅好朋友啦，即系邀请佢哋参与呢一个拍摄，其实就系好希望佢哋可以透过呢个 topic 去再延伸一啲佢哋对 在这个社会状态之下，他们怎样去看这个药物咯，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说法咁样。 OK， 咁 系啊，嚟紧会仲有个网页咧，我哋将会喺五月内发布嘅，就系、是我哋成个团队将呢一辑相做咗个网上叫做流动的 gallery 咁样咯。 系 系啦，因为就而家疫情期间，我哋都仲喺度谂紧啲方法，点样可以将呢一辑相去延伸出去。咁暂时呢一个网页就系我哋其中一个方法啦。 哦，咦，几 complete 成个。 是啊，所以想即系希望大家唔好当呢个只系一首歌，而系一个大家都可以谂一谂嘅命题咯。 嗯，但你自己做完嘅时候，你有冇更加对即系可能系呢个世界啦，又或者系大家点样去到 perceive 呢个世界，有多咗一个嘅思考，或者多咗一种嘅谂法咧？ 其实我好得意就系咧，每一次我唱一首歌嘅时候，我都会俾个角色自己去演绎啦。咁、我会话今次去唱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会用一个上司用佢哋冷眼旁观嗰个态度去出发嘅。 嗯， 系啦。但系咧，演绎完出嚟咧，我再听翻成个成品之后咧，我又觉得因为呢一种嘅我对本身呢个环境嘅谂法，其实已经好入。骨入血了，咁纵使譬如我尝试喺企喺唔同人嘅角度去再思考，再入翻自己度咧，我都系冇变过，都系嗰种觉得我哋不能够若有若无地睇呢一件事啦。 嗯 ，OK， 即系自己用呢个方法，即系唔好净系以一个旁观者啦，或者就 系 当冇事发生嘅一个心态。 喂， 嗱，咁而家嗱呢一个 project 啦，咁已经有两首嘅歌噶啦，咁上一首嗌咧就好白色做嘅一个通嘅，今次就好黑色做呢个通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嚟紧我想问我哋你嘅乐迷咁样，咁有啲咩再期待啊？嚟紧呢个 project 会引申去咩嘅方向嘅咧？ 呢一个咧，我都仲可能同团队倾紧，睇会唔会有一啲睇嘅嘢製作咗出嚟咯，咁但係咧，我同呢個團隊咧都嚟緊都仲會有 keep 住音樂同影像上嘅合作嘅，咁但係可能係之後落嚟嘅歌曲，咁大家都應該喺七月左右就會有得聽噶啦。 我係幾期待嘅呢單嘢，係啦，因為每一次都有啲新刺激喎、正嘢喎咁樣，咁如果再加埋有實體嘅嘢，就可能涵蓋埋觸感上面嘅一種嘅觀感嘅刺激啦。係啦，喂，咁非常之謝謝你帶咗呢個有趣嘅 project 俾我哋香港嘅樂迷啦。 多謝啊， 係啦，咁繼續期待你今年呢個 project。今日多謝曬，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拜。

life this way. Gong Zhi Bin 有一句就系讲，其实你可以重新选择一下，究竟你过往做嘅决定系点样嘅咧？佢系 Tyson Yoshi 新歌叫做 Growing Up。或者应该确实啲讲嘅就系咧，从过往嘅经验你学得到，如果你面对下一个同样嘅抉择嘅时候，你可以点样拣，令到自己觉得无悔一啲。跟住呢首歌咧，又有一句嘅歌词都系问紧同样嘅问题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问紧你，如果可以时光倒流嘅话，你会点样选择呢？四点钟之前揾你有雨多田光，新嘅派台 single Time。 中心地位。 特朗普日前有警告，如果立法通过，美国将会强烈回应。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加拿大卑斯省法院将会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作出关键裁决，决定案件是否符合双重犯罪，罪成就会引渡到美国，否则即时获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不论结果都是不必为任何的裁决解释或者道歉，强调对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有信心，将会继续遵守和捍卫司法体系。孟晚舟被指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按照加拿大法律，他被指的行为在加拿大亦都必须构成犯罪，才符合双重犯罪的引渡条件。在一月份的聆讯中，孟晚舟的律师说，加拿大并未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孟晚舟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大埔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0点，跌124点，总成交金额1,05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0元，跌5.4；阿里巴巴197.7，跌3.3；美团点评135.3，跌3.6。友邦保险64.5元跌2元，盈富基金23.5元跌1元，中国平安76.1跌5仙，港交所273元升6毫，小米集团12.08跌3.4，建设银行6.1跌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34，瑞士法郎8，澳元5.155，加元5.631，新西兰元4.81，欧元8.507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49。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9点，升148点。港金现价报15,79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75美元，卖出1,70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海兴路嘅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啦。而家去屯门方向，跟住大涌道回旋处嘅慢线咧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由于公众活动，中环至到铜锣湾以及旺角一带嘅交通咧，预料可能系会受影响噶。而家喺中环龙汇道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龙背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以及演艺道是全线封闭，龙背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的士站是封闭了的，受影响的一些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而家介乎上环街市即是西港城总站和天乐里之间来回线和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都是暂停。而在旺角那一边，弥敦道近住亚街老街口来回方向都是有一些挤塞的，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暂时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那边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同埋香岛道近住香岛小筑都是去赤柱方向稍为多车。另外就是再后啲啦， 深水湾段嗰度咧嘅香岛道来回方向都系稍为多车噶。至于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嗰段咧系比较车多挤塞。由于有水管急修啦，丽景山路近住玛嘉烈医院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嘅姿势，要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晴姐， 啊、我哋今日咧即系又系讲新人嘅时间啦， 系 因为都过去大半啦，2020年 都几多新人喎、啊，其实台湾都 系啦，同埋咧即系台湾除咗多新人之外啦、嗯，我睇到啲乐评咧就话咧，今年唔知点解咧，几乎八成嘅新人啊吓，主打嘅歌嘅风格啊，都系 hip hop 或者 rap 啊。 我谂呢个系新嘅 trend 嚟噶啦，你基本上睇，就算外国嗰啲流行榜，好多都系呢类型嘅音乐为主。 都系，所以其实咧，即系有我睇一啲文章，同埋我自己感觉都有好系呢一种嘅，就咧大家好似都好兴一窝蜂去发生啲咩事。 系， 我唔记得记唔记得几年前咧，台湾啊，好 typical 香港人一讲起台湾音乐就系小清新。 嗯， 即系吉他、草地、阳光咁样，好 acoustic 嘅风格。咁嗰个时候真系几乎所有嘅新人都系照紧嗰个样出道噶嘛。 系啊， 即系好多人都想复制呢、這个类似系卢广仲咁嘅风格啦，去闯出片天啦咁样。咁近几年你发现哦，好似大家开始即系听到闷啊，或者诸如此类。于是乎，好似你话、个 trend 又去咗去嗰度啦。于、是乎，大家都系以紧 hip hop 啊，以 rap 嘅嗰个歌曲嘅风格出道。 嗯， 咁。於是乎咧，你就發現大家都係好追求要做一啲咧，大家未聽過嘅旋律啊、beat 啊、歌詞嘅內容啊，又有新奇有趣啊咁啊。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有啲擔心嘅，即係嗰個聽覺咧，係冇辦法好分辨得出嚟嘅。即係原來大家都做緊好類似嘅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種你要好出色、好出色，我先可以喺嗰度滴到你出嚟咯。但係你又知道新人，其實你呢一成都係得一次機會，又係新人同埋成為新人，咁攞新人獎啊，諸如此類呢啲安排。 咁可能有啲人嘅目標唔係就係新人獎噶嘛。是不是 但是其实你真的做新人那一年被关注到被留意到是对你之后的发展是会有很多好处的、哦。 都可以是这样讲、但是如果你就算放眼在香港又是不是同一个事实呢我不知道台湾那个乐坛是怎样啊、即譬如我在香港那你拿了一年新人奖啦这样。是不是 guarantee 你来下年再下年都会得呢 系，咁呢啲嘢冇人保證到嘅，即係邊有得保證每一年我都有咁多好歌啊？點樣咁樣？ 係啊。 咁但係其實台灣今年嘅情況咧，形情況頭先都同大家講，就係好多嘅新人都係唱hip hop 出身啦，咁樣，咁就變成咧有個幾得意嘅事嘅，就係咧大家可能有幾個咧係非常之搶 flow 嘅，即係例如我哋之前介紹高宇算啦咁樣，咁基本上咧大家講到男新人咧，好 spotlight 啊，全部去曬佢嗰度噶啦。咁、其實其他都有。表演得幾好嘅單位可能會被忽視咗。咁、於是乎，你見到呢排好多樂評啦，同埋網上嘅呢啲串流平台啦，反而係好俾心機想介紹一啲咧，都係新人、新嘅聲音，但係可能都係 rap， 都係 hip hop， 但其實係另外，即係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到一啲嘅人嚟嘅。 即係告急啦，佢哋 少少啦，咁 系啊，帮下开，帮下口先。 咁但系我觉得比较好嘅嗰个风诶，嗰、个状态咧系其他人负责告急咯，即系唔系自己告急咯。成日觉得自己告急咧，就嗰个叫咩 I 票啊嘛，系嘛？系啦，黑票啊 ，sorry， 黑票系啦。咁但系其他人帮你告急咧，系即系因为珍惜你，唔想你就咁埋没咗喺今年新人嘅浪潮之中咁、样。 都可以咁讲噶。 系啦， 系啦，有几矜贵咯，即系我感觉就系。 今日你想介绍呢位新人咧，佢名字叫做李浩伟， 系 浩系浩瀚嘅浩啦，伟系王子边嗰个伟啦，咁其实咧佢。嗱，你話佢到底可唔可以完好嚴格地算係新人咧？係有待商榷嘅、因為其實佢本身咧係孭住兩支獨立樂隊主音嘅身份。跟、住台灣呢樣嘢都幾得意嘅，就係、其實一個音樂人可以分裂出無限咁多個身份。 香港都可以㗎，好多樂隊都會真係走去㗎。 唔係，但係其實講緊係真係用唔同嘅身份去做唔同嘅音樂、你諗下嗱，張惠妹佢自己即係比較係大路嘅情歌就係張惠妹啦，實現性多少少嘅有阿密特啦，男仔蕭敬騰佢自己唱翻自己嘅身份，蕭敬騰就係佢自己嘅歌路啦，好 rock 嘅有獅子合唱團嘅主音啦咁、樣，所以你會發現。我覺得呢樣嘢好似喺台灣係玩得比較多嘅，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哋比較多機會出碟啦，可能都關呢個事嘅，即係又或者自己想做嘅音樂，可能真係要分裂幾個人出嚟先得，如果唔係全部擺喺一個人身上，大家就會覺得好混亂啊，定係點樣？咁呢個人咧，佢自己啦，佢啲樂隊啊嚇，我有簡單聽一兩首咁樣，都係比較搖滾系數比較高嘅一啲作品，咁但係佢自己咧。我就覺得咧，相對嚟講都係首先所講啦，而家時下嘅音樂，即係例如係電音啦、hip hop 啦、rap 啦咁樣。咁同埋咧，我唔知點解，我覺得佢把聲其實係好唔啱唱呢啲歌嘅。即係我會想象佢把聲反而可能唱嗰啲好大路嗰啲流行曲啊咁樣啦。咁但係一路以嚟咧，佢喺個其他歌嘅方面咧，好似又俾咗好大嘅啲嘅驚喜俾到聽眾嘅。咁點解我會認識呢位新人咧？咁樣咁係因為咧，我想話。我之前一路都有介紹啦，我近幾年喺台灣，因為近呢一兩年非常之欣賞一位台灣好後生嘅年輕嘅女 rapper， 叫做陳嫻靜，之前介紹過嘅。咁、我又見到啊，陳嫻靜 featuring 唱幫啊李浩偉唱咗佢嘅一首作品喎，咁樣。咁嗰陣時覺得啊，都搭配得都幾有趣，同埋幾好聽嘅咁樣。咁、我都見到台灣好多串流平台近期都好俾心機想 push 呢一位新人，等大家了解佢多啲。咁於是乎我又聽翻，都係一啲佢新嘅作品啊，聽到之後，我揀咗今日呢一首俾大家。我覺得呢一首係我一聽完之後，即係醒神咗嘅，同埋我覺得唔知點解，好符合佢自己嘅，即係嗰年紀啊。即係佢今年二十歲啫，佢係九九年出世嘅，係一個千禧寶寶啊，爭啲佢係可以做千禧寶寶，你諗下。 得你就係盡阿媽，快講啊！唔好成日悲天憫人喺度。 我成日 你講起啲後生嗰啲，你做多幾年之後，全個樂壇都後生過你喎，你知。 真係好耿耿於懷呢件事。系呢首歌歌名咧叫做窝囊废， 系 即系讲一个人好废咁解啦。我觉得好反映到唔好话时下年轻人，系我自己啊，系我自己嘅嗰种嘅心态，即系佢系想讲自己行动力好低啊。即系你成日讲梦想啊、追求啊，话要进步啊咁样，系啊，咁但系得个讲字咯，即系呢一种嘅氛围。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听一下，首歌唔长嘅，首歌两分零钟，直情咧点解会咁短呢？我直情有一種佢行動力偏低到其實你首歌未做完嘅喎，即係佢有一種咁嘅 end 嘅效果咯，即係嗰個行動力低係低到咁嘅地步，懶係懶到咁嘅地步。我唔知係咪刻意營造定我自己多心啦，但我聽嘅時候有一種原來咁啊咁 啊，因為兩分鐘啫， 可能大家聽下嚟自咧台灣今年嘅一位男新人嘅作品，歌曲名稱叫做《窩囊廢》。 说话，睡着的人们不会挣扎，真正的事实不会放大，像是白痴一样继续装傻。我说底线 底线，底线，底线在哪里？我说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变得随便。如果还有梦，我想去追。 系啊，哦，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完啦咁可能因为我觉得我消费得好唔抵啦，即系你想即系唱，即系你买嗰首歌翻嚟啦， 俾半价啦系嘛？ 系啦，六分钟又系卖六蚊，呢首歌又卖我六蚊。 你试啦，以后段秒俾钱好唔好啊？ 讲笑啫，讲笑啫咁样。但系中间有个位，我觉得系令我笑咗嘅，因为我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啦。佢有句歌词系当个窝囊废嗰个位咧，我以为佢上高音啦，点知突然之间 shop 停咗啊嘛，然之后我听翻嘅时候，我同我啲 friend 都有一种感觉，就系咧行动力低到咧，连高音都费事上嘅嗰种感觉。 你好容易俾人带风向。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嗱，即系我都话系唔好话咩时限，年轻人好似咧打沉咗一船人咁样。就系我自己，我系觉得好讲得中，即系讲得中我对于呢首歌一啲嘅感受嘅。成日俾人话废啦，咁系真系废嘅。OK， 我承认。咁但系咧有一种，首先你要讲，但系你自己去睇，即系人哋话你唔掂嘅呢个情况嘅底下嘅时候，你会点样去讲嗰件事先？而我觉得嗰、那个佢嗰个角度系攞得非常之好嘅，就系讲话系啊，即系好。很多人讲梦想啊，讲前进啊，讲唉，你估我想嘅咩？有得跑我实跑嘅，跑唔到啊嘛，咁样。咁当然我表达得比较衰啲啦。咁你落翻个节奏入边嗰个意思，你会觉得比较易入口啦。但我觉得其实系有呢一种嘅，即系佢都知道自己废得嚟咧，又帮自己揾藉口，系一个好真实嘅废柴会做嘅事情。系、 哦、 我啊， 不过有阵时我谂，其实系咪你应该揾翻自己个节奏咯？真系。 啊，都系嘅，即系因为香港系好快、好快、好快噶。 系咯，即系全个世界都系一窝蜂行紧一个方向嘅时候 ，OK， 或者大家追求嘅都系同一把尺嘅时候，你系咪一定要顺从嗰把尺呢？通常你譬如系一个人俾人话佢废，咁有可能系真系佢好废啦。咁但系有啲原因就系、是、其实你只不过你做紧嘅嘢唔系跟紧人哋嘅方向去做，或者 系 大家嘅价值或者理念上面唔相同咁解啫嘛。 同埋可能因为我哋 即系好似人哋做两分钟嘅嘢，我觉得好完整啊。是你啲咁嘅老海鮮走出嚟就，哦，我覺得你出嚟都唔抵咯，好廢啦，唔抵。 我就唔關老海鮮，我純粹因為我試啦，我跟緊 老啫。 喂呀，好新鮮㗎人哋咁樣。但係因為咧個歌詞當中有一句咧，佢就係話，如果瞓覺就可以令所有嘢會有 be OK。哇，咁、那個世界真係好完美㗎啦，就 都 係㗎，都係㗎。因為我係直情聽到呢一句歌詞嘅時候，我成個人叮咗。因為一遇到即係我自己生活當中都係，一心情差或者有啲嘢，我覺得我解決唔到或者點樣咧，我係無論佢幾十萬火急都好，我都會 合先。 係你俾我瞓下先，瞓醒之後我就會有解決方法。 哦，你咁樣解到都幾善良喎、啊。即係我作為一個黑心傳媒或者黑心嘅人啦、啊，又冇品嘅人啦、啊，又 mean 啦、啊，又剩啦咁樣啦。 我有曬心理準備，你會講咩？ 系啊，有啲真系希望瞓觉可以改变到一切嘅。有啲无谓嘅人咧，你希望佢长眠。你唔好再喺度献世。 唔系，又或 者你翻屋企瞓啦，好唔好？唔好再喺我面前一样样。 唔好阻住呢个世界运作得唔得？ 快瞓， 你瞓啦，系啦，黑化先你。 系啊， 啲嘢我搞，你瞓。 呢几年都知道你攰啦， 呢几年你嘅攰令到我都好攰，你明唔明啊？ 系啦，咁样，所以但我觉得呢首歌都好听噶，即系个旋律啦、啊、beat 啊，都系好醒神，同埋即系少有嘅一啲嘅作品啦、啊。 系 送俾大家，同埋认识佢啦。今年嘅台湾一位新人叫做李浩伟， 系啊。所以头先譬如阿琼就讲，因为啱啱呢一位嘅李浩伟咧，就 是、 因为佢自己孭住两队 band 噶啦。咁因为如果你系同一队乐队合作、嗯，你有其他成员噶嘛？咁喂，大家行呢个方向，你冇理由突然间喂，我想。做呢啲頭先啲電子嘢啊咁樣， 咁、如果得你自己想嘅話，其他人唔想，你又 咁你就要開一個新嘅派頭出嚟做一啲新嘅嘢啦咁樣。所以我有少少覺得睇下，其實係嗰個歌手你有幾貪心。其實貪心可能係好事嚟嘅就喂，我譬如我唱緊嚟去都係 candle pop 呢一類典型 candle pop 嘅情歌嘅，但突然間我嗰期我好想做啲奇怪嘅嘢，咁、我不如開一個新嘅名或者新嘅 brand， 我試下呢個獨立嘅 project， 我諗住試下，我就想進行嘅 rock 咁樣，咁得唔得咧？咁樣， 我好尊重呢啲歌手 嘅，係啦，所以其實係睇下佢有幾貪心，係啦，咁你又攞個新嘅牌子出嚟做嘢啫嘛，咁樣，咁咧我今日咧就想講一隊香港嘅樂隊，咁其實如果你有阵时咧，你知香港好多地方而家有嗰啲音乐节啊、或者商场有好多唔同嘅 showcase 啊咁样啦，咁可能你都会睇过佢哋嘅演出嘅，咁亦都系坊间都几高度评价佢哋嘅咁样。咁咧呢度嘅乐队咧叫做 ROOT， 系啦 ，stand for 就系 running out of time， 系冇时间啦咁样，黑白先啦。 冇时间唔 紧 要，瞓 阵 啦。 好讲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入边其中一个成员就系、是，唔系，其实入边啲人全部都系，因为佢哋各自有好多，你认识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首先佢哋有四个嘅成员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竹执毛嘅主音啦 ，Jane Curious 啦。咁首先竹执毛已经系一对 band 啦， 同埋 Jane Curious 自己又有嘢做紧啦。 Jane Curious 就同 Tom Beats 又搞紧佢嘅电子嘅 project 啦，嚟紧筹备紧佢哋第三张嘅 EP 啦。好啦，跟住然之后佢仲有而家呢一对嘅就系、是、ROOT。 嗱， 已經有三樣嘢係跟緊，咁佢亦都係做緊 graphic design 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art 嘅 project 佢做緊啦。 哇！你上佢 IG 睇啲相都好靚， 好靚噶嗰啲 artwork 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咧，呢位其中一位成員咯，咁然之後咧，另一位咧就係喺成日會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嘅一位爵士樂嘅吉他手啦 ，Trevor 啦，係啦。咁佢啊，跟住我係樂手之餘，我又想玩下呢啲歌喎，咁樣又嚟啦。係，好啦，咁然之後咧，有一個咧就係蘇道哲啦。 哦， 系啦，香港嘅呢位嘅新晋嘅一位编曲人同埋监制啦，好精彩啦。 大家听佢同阿 Mac 啊嗰啲合作啦，都有好多作品。 系啦，好啦，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台湾啊八三幺前鼓手。 哦， 系啦，阿 Fish 系 子瑜 系 四个人加埋。 同埋都跨地域嘅喎， 系啦咁样， 系 咁我哋先前成日听佢哋唱，可能有啲英文歌比较多啲。 即刻好好奇佢哋啲歌到底系咩风格，因为 At least 咧竹真无同。八三幺就已經有個距離啦， 係啊， 蘇道哲又同另外嗰兩個都有啲距離， 係啊， 咁我又諗啊，爵士吉他手加埋竹執毛又加埋八三幺， 然之後仲要係阿水唱廣東歌，係啦，咁樣樣，咁係一個幾有趣嘅火花，同埋呢首歌係都有一種即係佢想話俾你聽，其實係留意翻你身邊有啲好愛你嘅人啊，諸如此類，有啲仲有好多好美好又善良嘅嘢喺你嘅生活入邊嘅咁樣，咁但係當然佢亦都有一種嘅幽默感喺中間啦，咁樣。咁就係、是、你聽過第一句個 intro 一間就有㗎啦，即係成日你啲英文歌呢、Hey Girl 啊， 係 啊係啊， 咁究竟嗰個 Hey Girl 變做廣東話，佢可以點擺落去你呢首歌入面呢？咁樣你就要自己聽下啦， 係咪喂女仔咪咁樣 係 哎呀，係咪真係覺得我好有藝術天分？ 你好地呀、啊、個人介绍俾你啊！呢队乐队啊 ，ROOT 有呢首新嘅广东歌啊，《人间有爱》。 人咧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但如果广东话会点？喂，女仔。 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靠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有网民发起中午在港岛多区游行，警方在多个位置大规模截查在场人士。警方说在中环和铜锣湾拘捕大约180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下午在铜锣湾利源山道截查超过100人，大部分是年轻人，并要求他们坐在地下等候，其后安排他们分批乘搭旅游巴离开。警方之后向附近聚集的市民举起蓝旗，又要求记者离开，表示要扩大封锁线，部分记者要后退至罗素街和波斯富街交界。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下午大约一点分别有群众在中环北打街和铜锣湾轩尼斯道近波斯富街一带集结叫嚣，在中环有人占据附近马路，警方其后采取执法行动，拘捕大约180人。网上有人号召由旺角游行至尖沙咀钟楼，一批人步出弥敦道聚集之后散入内街，另一批人在朗豪坊内外高叫口号。防暴警员举蓝旗之后，沿砵兰街快速推进，将一名男子制服在地下，锁上手铐。男子血流披面，由警员协助包扎头部，再检查他的随身物品。警方再拉起封锁线截查几十人，包括学生，要求他们面向墙壁和除口罩，又要求在场记者退往对面行人路。警方说下午大约2:45，旺角有人群一度走出马路，大量行驶中的汽车被迫停低，部分人走近车辆，亦都有人将垃圾放置在马路中心阻碍行车。警方即时到场执法，警告人群返行人路，停止非法堵路。路透社报道，全国人大审议的港区国安法计划禁止外籍法官处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没必要作出有关限制，亦都质疑相关报道的消息未必准确。汤家华说，法官是否有偏见与国籍种族无关，即使是本地法官，近日亦都有法官被人感觉有偏见。他又认为提出建议的人不了解香港的司法情况，自己作为行会成员，有需要的话会向有关方面反映意见。汤家华认为，如果日后限制外籍法官审案，会令香港国际形象转差，但不影响本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因为香港每名法官审判的水平相当一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香港就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将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回应外国干涉。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对北京推动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感到不满，如果中国接管香港，难以看到香港如何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特朗普日前又警告，如果立法通过，美国将会强烈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01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10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0元，跌5.4；阿里巴巴197.3，跌3.7；美团点评135.3，跌3.6；友邦保险64.5，跌2.5；盈富基金23.5，跌1.5；中国平安76.05，跌1.0；港交所272.8，升4.0；小米集团12.08，跌3.4；建设银行6.09。跌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7，加元1.377，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9点，升148点。港金现价报15,800元，系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84美元，卖出1,70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咁即系兴华街西对开咧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有啲挤塞，车龙排到近南昌公园。就喺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南昌公园。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因应港岛道路状况而调整嘅公共运输服务，而家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咁电车服务介乎上环街市，即系西港城总站至到天乐里之间嘅来回线，同埋跑马地圈嘅服务咧，都系恢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入口咧大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弥敦道介乎亚街路街至到窝打路道一段啊，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油塘湾冰厂。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昨天已犯了明天的罪，有心的人原罪是没本事谄媚，无脸的人受不起悲 4:43，翻嚟最后一个部分嘅骚动音乐。阿琼喺呢个部分第一首拣嚟嘅系台湾之乐队，佢哋叫做灭火器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双城记》，林夕填词嘅作品。我成日覺得林夕嘅歌詞當中真係講中咗好多人嘅心事，而呢首歌講嘅係兩個城市之間嘅故事。你竟然發現兩個城市之間有著驚人嘅相似啊！城市有城市的故事，而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都有各自的心事，而这些心事可能就是放在夜晚令我们每个人都睡不着，令我们日头都心挂挂，而这些心事呢都被一些音乐记录下。 花了22年的时间才找到解决的方法，却发现孤独已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期待着旁边的妹妹能跟我说句话。

直到那天 才对你说 Hello。 昨天都预告过的这首作品来自萧敬腾和林俊杰的最新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他们两个想记录下的就是两位歌王级的人物每一次在台上相遇时候的那种的感动，尤其是歌迷带给他们的感动。 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模糊往日少年模样，还是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金黄色的土壤，歌声随风翻越飘荡，落单的旋律为谁盼望？若经过你身旁，你是否能与我歌唱？ Yeah, yeah。的喜欢活在你身上，一定是你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就让时间催促着早别散场，哪怕终究回到各自的匆忙。 不是要刻意比较， 奔跑 但我想起这首歌 忘了疲倦和目标， 萧敬腾和林宥嘉 当我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却来到你身旁，忘不了炽热目光、yeah, yeah, 我有多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你是不是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可惜时光催促着得追逐得逞强，不再激动心跳，谁渐渐遗忘？太多仰望夜空，黑暗中星星在闪烁，那是光芒或寂寞，或寂寞。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偶尔也会想想你，也念念不忘。时光飞逝到此刻，不再迷惘。那所谓的远方，是有你的地方。 整体你觉得萧敬腾都是一个几妙的歌王来的，好像都同过很多都是非常之厉害的音乐人合作。刚才听到有同 JJ 林俊杰重写合作的这一首 Hello， 之后有同林宥嘉之前合唱的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我有多么喜欢你。之后呢想告诉大家的，